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努美按照英敏的指令，重新设计了一套网络程序，被第七特区集团称之为凤凰，连接了单线的集团对黎树的信息网。为了防止泄密，努美把以前开辟的网络和多个监控点全部杀毒删除，甚至更换了网络核心软件和主机。两天的准备，华子带领他的人很快把货物准备了4吨，而且在夜里秘密拉到了私人飞机上，分散隐藏在机舱的机械舱里。何明富手持冲锋枪，带着警卫小组把飞机围了个半圆，然后在暗处加了岗哨，所有驾驶员和跟机人员上了飞机再不能下机，在等待飞行计划中心阜南的调备口令。英敏更是为了以防万一，私下单独让卢梅在飞机上安装了多处微型摄像头，并全程监控。最主要的一点，让何明富也没想到，第一趟飞机运货到金兰湾凤凰半岛由他亲自押运。何明富做好了充分准备，他更加清楚为什么英敏要派他押运那些海洛因，他是想在湄公河失败后开辟一条新的空中航线。这条运输线是以第七特区集团休假的名义备案的，在越南金兰湾凤凰半岛降落，再进入20公里外的顿尾岛秘密水中码头。对于这次空中运输，英敏还是不放心，再次走进奴梅信息网络监控室，在检查对机场和飞机装载的全部监控资料后，对奴梅说： 跟我说实话，我们所进行和定位的凤凰半岛还有顿尾岛有什么情况？哪个国家哪路高人会对你的网络程序构成威胁？ 目前还没有发现异常。 奴梅操作电脑，带着一丝担心的情绪说： 只有中国警方的网络有这个能力，电子信息已经与他们的卫星绑定，在世界领先。中国还有一个网络天才女人童雪彤，她是个魔鬼般的网络高人，我所做的一切处处都加防火墙，加双数密码，以防魔鬼侵入。 我们以前上过当啊。 英敏又问：这两天你在监控金兰湾顿尾岛马教没有问题？ 一切正常，黎树在把守，他更加警惕。 航空计划中心的阜南给了我一个时间点，今晚0点起飞，2个半小时后在凤凰半岛秘密机场降落。英敏对奴梅特别交代， 一定要全程监控飞机和随行的多尔还有何明富。 你是对这两人有怀疑？ 不是怀疑，我是考验在我身边的这两个人，如果这次航运成功，我会考虑把更大的平台给他们，甚至第七特区集团。 为什么不让华子跟去？飞机还是瓦邦的。 英敏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冲着奴梅反问： 哼，小小年龄思考还挺多。对，你说为什么？ 我多嘴了。花子虽说合入第七特区集团，毕竟是佤邦之人，核心的交易在金三角失败，留下不解之谜等等。 英敏再次笑了，而且用欣赏的口吻拍着奴梅的肩说， 从现在开始，你不仅是我的信息专家，而且担任我的内参主任。英帅，我会拼死为你效力。 不要拼死，要更好的活着，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最高享受。你要紧盯这架飞机的人和货物，发现有什么异常，立即报告我。夜里，在缅甸第七特区的山间之中，有一片空地，连着一条长2000米的跑道，周围有铁丝网，每个岗哨都有持枪的黑衣人。一架飞机在秘密装载完海洛因后，所有前往的人也都上了飞机。这一切，奴梅通过监视镜头在观察着，显得十分细心。这时，飞机机舱门要关，何明富一身休闲打扮，上身黑色的短袖名牌，一条白色长裤显得十分雅致，再配上他那副金边的 CD 墨镜，还有几分东南亚高富帅的风味。 啊，再等我3分钟，关门，我要再检查一遍。 何明富上了几步舷梯，打了招呼，便匆匆走到飞机尾部，沿着飞机另一侧检查。奴梅在监控中不停调试角度，只看见何明富走下去的2个镜头，当何明富转到机尾时，就是一片黑暗。但是，作为主要押送那批货物的武装人员，何明富的所作所为都在情理之中。奴梅开始把镜头转移到机舱内。此时的何明富检查机尾后，又朝相连的铁丝网走去，发现那里没有哨兵，又在树林边搜索了一圈，才返回飞机。奴梅在监控飞机舱内的镜头，客座24个，前面是小舱室驾驶员，一道门后分2个间距，前面是软座4个，其中多尔和何明富坐在前面，随后有2名贴身工作人员，最后有3名身着便装的保镖。在起飞的瞬间，英敏亲自走进奴梅的监控室，细心地观察着那架飞往越南金兰湾凤凰半岛的特殊飞机。然而，这一切都在进行中，却被远在板红指挥前线的中国公安缉毒信息网络中心的童雪彤截获。 王主任，快过来，我从缅甸的电子网络中追寻到一个敏锐的网络信号，程序代码和信息传送正在我的频道上。 童雪彤边锁定边紧张报告， 有一组乱码数字还不能破译。 王建义和史希健大步靠近童雪彤，眼睛紧盯着那台操作的电脑。 到底发生了什么？王建义追问。能定方位吗？ 位置还不确定，应该是一个新设置的程序。 童雪彤敲入字母，沉着地说， 是个秘密交易网络。 难道湄公河 C 号基地被摧毁了，还有 A 号 B 号基地？ 史希健反问。 东洋号3人小组现在在什么位置？ 王建义问史希健，也在问童雪彤。童雪彤报告， 从前20分钟与东洋号联络看，他们3人小组准确的位置是在湄公河末段，越南和柬埔寨的交汇处苏瓦镇。 史希健不解地问， 去那儿干什么呀？那里可是一片密林和百年的密河，而且土族人很多呀。 是吸毒的天堂，也是贩毒的密河天堂。 王建义对童雪彤说， 时刻与东幺号保持联系，我有预感 C 号基地被炸毁，金三角莫桑和基地头目巴康所交易的大量毒品都来自金三角的主产国。湄公河最大的基地码头没了，那些产毒炉，比如军哥帮以及佤邦他们建立的第七特区，他们会开辟新的运输航线，新的交易点。洞幺号肯定是侦查这条线索的。 王主任，洞幺号呼叫了几次都不在信号区域，处于屏蔽状态。 童雪彤再次报告， 一定进入到了柬埔寨的密河。 王建义边走边思考， 密合，我以前听说过，那带还有一个毒枭，应该是阮武。 对，有一个阮武，他是缅甸佤邦阮龙的同胞兄弟，以前他在缅甸寨所需的大量海洛因和鸦片都是由佤邦提供的。史希建回忆道，这个阮武也就成了密合一带的巨富，也有十多人保护。柬埔寨警方抓捕过阮武，后来他跑到密林去了，再后来好像远离了这个行当。 这个阮武一定另有阴谋。王建义转身对童雪彤说，尽快查出柬埔寨密合镇的阮武资料，要最新的。 夜里的空中气流在越南海空滚动，变化无常。何明富坐在前排，不时地被掀动。这时从驾驶室出来一位副驾驶员，大声提醒道， 系好保险带，空中遭遇气流。还有多长时间到凤凰半岛？ 何明富大声问。 还有40分钟。 副驾驶员说完转身走进驾驶室，关上舱门。多尔却抱着头不停地说， 这是什么飞机啊，太颠簸了，受不了了。 快到了，何明富上前关心地说，天气不好，又是下半夜，你到了凤凰半岛，让保镖先带你休息，货运转场的事我来办。 多尔点点头，他都没有力气说话了，闭上了眼睛。飞机连续在海空上颠簸，时而在厚厚的云层中穿行，时而降低高度贴海飞行。何明富看着手表，在半个小时之后，他透过舷窗看到了金兰湾的灯光隐处，还有那在夜幕中的凤凰半岛群山，还有那被风吹翻的白色浪花。金兰湾何明富曾到过，那是一次秘密的野战行动。在密山群岛中，何明富对金兰湾的地理环境和金兰湾的港口和神秘地方都了如指掌，特别是这次执行运输海洛因，从凤凰半岛再转运到顿维岛水中码头，他把金兰湾的最新地貌又背了一遍。金兰湾机场位于金兰湾余庆河在越南的一个小镇，服务于城市芽庄，距离机场30公里。金兰湾机场是越战期间美国军队建造的，由美国空军用于军事目的的金兰湾空军基地工作。1972年该基地被移交给南越政府，北越部队抓获金兰湾及其所有其余设施，从1979年到2002年免租给某国空军，2004年经过改造后机场商运。何明富熟悉芽庄和凤凰半岛的关系，半岛属于半军事化，这个小机场只停私人飞机。何明富还清楚，金兰湾是世界最佳天然深水港之一，在粤语中意为淡水泊，在越南东南海岸庆和省境内，北纬12度线上，四周被高约400米的群山环绕，由冲空山和凤凰山两半岛合抱成葫芦形的内外两个海湾。外港平坝水深30米以下，湾口宽3-4千米，口外水深30米以上。内港金兰面积60平方公里，水深1到16米，湾口宽仅1300米，湾长20公里，宽6公里，可停泊航空母舰及成百艘舰艇。港湾深入内陆达17公里，宽6公里，水域面积100多平方公里，湾内平均水深16至25米，最深处达32米。由于水深湾阔，港内可停泊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上百艘万吨级大型军舰。主要港口和基地位于内港西岸的巴威，空军基地在金兰半岛上，半岛南端金兰角设有通讯中心，建在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水路上，具有极具重要的战略价值。同时金兰湾距离中国南海较近，也是其战略价值之一。何明富对于这些军用和民用的划分十分清楚，他更知道所有能降落在凤凰半岛上的私人飞机与当地一些最盛名的企业财团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利益关系， 包括一些外国驻地的部队，也在秘密参与财团的私下经营。何明富几乎在飞机降落之前，把金兰湾、凤凰半岛与顿尾岛相关的路线都默想了一遍，甚至把各个哨卡和检查要点都想好了应对方案。飞机低空飞行，进入凤凰半岛时，驾驶室内传出不停的呼叫对应，显得十分紧张。多尔被飞行搅得有些头昏，倒在了一边。何明富敏感地察觉到有军方的监测和盘查。由于缅甸航空计划中心备案准确，及时在凌晨2:40降落在凤凰半岛的一个秘密机场。凤凰半岛连接多个群岛，在金兰湾中形成了一个锚链，一环扣一环，仿佛是一艘艘锚泊的战舰。岛的周围生长着椰子树和大量的抗风桐。凤凰半岛的南半部以海蚀地貌为主，无论是海蚀崖、洞还是海蚀台、柱，发育得很成熟。北半部则以海基地貌为主，有沙堤、宣湖、沙滩及礁坪。在海蚀地貌中，又以南湾沿岸为典型。南湾原是一南边破口的火山凹地，被海水淹没形成海湾，其周围是火山沉积岩。在海浪和潮汐的交相侵蚀下，潮间带附近的岩石首先遭到破坏，便形成了层层分布的海蚀洞穴。洞穴上部的岩石失去支持后，沿垂直节理断裂或崩溃下来，于是又形成陡峭的海蚀崖。东西拱手间近5公里长的海湾上布满这种海蚀崖，岩洞之间可停泊快艇。飞机刚停，何明富从舷梯走下，面对的是一排持枪的卫兵站在两侧，这让何明富心里有些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 别吭声，这是每个财团私人飞机应有的保护。 多尔走到何明富身边，小声地说。随后有一个3人检查小组上了飞机，沿各室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违禁物品。在飞机底部象征性地用手电检查了一下，然后在驾驶飞行记录本上签字，便迅速离开。何明富明白这种例行检查，仅过了10分钟，开进一辆卡车，直接靠近飞机尾部。多尔很有经验，在指挥一些人秘密装箱上车，然后卡车驶离凤凰半岛。何明富上了多尔的一辆黑色越野车，朝另一个岛礁的码头驶去。一切都显得那么秘密而紧张。张贵刚率领的洞幺号小组沿湄公河直接进入柬埔寨与越南相邻的密河中侦查。吴小芳一身男士迷彩装饰，脸上也涂上了绿色的伪装，他用一台微型电脑开辟了一条新网络线，跟踪了盘踞在柬埔寨的新型幻影式毒枭。而这种叫法则是费新龙的发明，他调查过在柬埔寨和新加坡的几个毒枭，对外挂上森林养护基地、渔业开发公司等等，其实以此为幌子，从事毒品走私和毒品贩卖。费新龙把这类毒枭称之为幻影毒枭。 注意，前面就是苏瓦镇，过了这条密河，穿过前面的密林，就是阮武对外的森林养护基地。 张贵刚走在前面，小声提醒道： 注意警戒，小心这一带的暗器铁丝网。 费金龙在最前面开路。吴小芳虽说是女性，但是在校是运动员，又经过警校专门训练，身体素质很高。他走在中间，身上的手机和多功能接发器都在为他提供信息和网络定位支持。在前2个小时，因为在柬埔寨的土族区，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关闭了所有电子信息。这时接近密河与密林的交界处，吴小芳身上的一个纽扣传感器发出滴滴微弱的响声。张贵刚走在前面，正准备大步迈过一道半截林木，吴小芳警觉地说： 小心，有报警。 突然在张贵刚快要落脚的河岸边，啪的一声飞弹起一张铁丝网，快速提起收在一棵大树上。 幸亏张贵刚反应快，一只脚收了回来，否则就会把他倒挂起来收进网里。张贵刚说了一声：“ 好险啊！” 费新龙职业性的掏出手枪，爬到了一个密林处掩体。瞬间，一群野鸭和水鸟惊叫着飞向密林的空中，乱鸣一阵，朝密林山峰飞去。果然，此时从一个木屋里出来两名持枪的男人，东张西望了一圈，刚要朝张贵刚掩体方向走来，一位土族打扮的年轻女子走出屋，大声用土族语朝那两个持枪的男人喊了几声。两个男人把枪收在肩上，又回到了屋里。 快，快上岸！ 张贵刚挥手，果断地说着，带头上岸，快速跑到了林间的屋后。费新龙和吴小芳都握着枪，面向各自不同的方向，警惕地观察周围的动静。张贵刚朝吴小芳和费新龙做了一个掩护的手势后，他快速跑到屋后，细细听着里面的人说话，有土族话，还有柬埔寨话，大概的意思都能听懂。 哎呀，该你了，转快点，16点，嘿，他赢了，拿钱。哎，给，让我吸一口。 张贵刚透过一条小缝，看到屋里有三男两女在摇着数字小罐赌博，还吸食毒品，玩得很开心。作为缉毒侦查员的张贵刚懂得，在沿湄公河一条线稽查毒品和毒贩子，涉及的贩毒人员不仅有中国湖北的、云南的，还有缅甸、柬埔寨和越南的。为此，中国缉毒指挥中心已经和湄公河沿线国家的缉毒警察发出了联合侦查缉毒的通报。张贵刚的深入侦查，柬埔寨多名稽查警已经在苏瓦镇形成了包围，目的就是要抓获与湄公河 C 号基地有关系的阮武。对于阮武，张贵刚没见过，只是柬埔寨警方提供的照片有了印象，短粗身材，留着半截头发，有一只眼半瞎，是在柬埔寨与越南交汇处用地雷炸伤的。凡见过阮武的人，一眼就能记一辈子，他黑半瞎的特征太明显了。当然，阮武常戴墨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去历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